我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筹。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1958年10月28日，人民大会堂工程正式破土动工， 开启了一个永远被历史铭记的时刻。 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如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呢？ 巧干是加快工程进度的关键。 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建设中。然而施工难度超出人们的想象，是什么困扰着工程设计施工人员？重重难题如何被各个击破？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大会堂建造之谜。 采用两台起重机和人字把杆抬吊的方式，把钢梁吊上去。上午9时，哨声响起，机器开动，只见钢梁的一头缓缓地离开了地面，可另一端却迟迟不肯离开地面。平直的钢梁突然出现了弧度，随后一扭一摆，开始失衡。 这一幕让国庆指挥部所有人的心一下子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大家都知道，万一钢梁受力不均就会变形，即使吊上去也会导致其他部件无法严丝合缝的对接。再者，这每一个钢梁都是加班加点赶制的，全是按数定的，没有任何的富裕。要是吊坏了，从选料到加工时间根本来不及，没有任何补救的可能。 不能再强行吊装了，工长立刻挥起了小红旗，示意起重机松下钢缆。万幸的是，钢梁安然无恙。吊装技术人员判断，之所以出现倾斜扭转的现象，就是因为钢梁的横向刚度不够，他们在两侧各加了一些砂膏，二次起吊失败了，他们又把砂膏换成了钢管，第三次起吊不料也失败了。 这吊钢梁啊，等于是给大会堂上房梁，自己家盖过房子的人都知道，上梁对于盖房那是鞋底儿和鞋的关系，先纳底儿后缝鞋，这梁要是吊不上去，那整个万人大礼堂就没法盖了。国庆指挥部里的所有人都心急如焚，钢梁好不容易备好了，就是吊不上去，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建工部一位名叫包瑞林的工程师想起了一个土法，而这个土法还真的救了急。 什么土法呢？就是用两个钢的龙门架固定钢梁，在原来的梁上头加一个水平梁，然后做一个菱形钢架固着在钢梁上面，改变钢梁的受力结构，就像外科手术里给病人骨折的部位打上夹板。1959年3月30日，在赶制了3天3夜之后，菱形钢架做好了，大会堂工地现场第四次试吊。当天周总理亲自来到现场观战，土法立刻见效，钢梁顺利升空，平稳就位，欢呼声在工地响起，工人们激动地抱在一起。 攻克了这钢梁的难关，大家伙儿算是松了一口气，但没过多久，紧张的神经又再次绷了起来。整个吊装钢梁工作进行了57天，等着外部结构的支模都搭好了，距离最后期限只剩下3个月的时间了。截止到5月15号，大会堂工程是完成了40%，而10个月的完工期限早已经过半了。 留给大会堂工程室内部分的施工时间也几乎所剩无几，进度落下了，要怎么赶才能赶得回来呢？指挥部召集全体的施工人员头脑风暴，不出几天，架子工想到了一个绝招，搭吊架。什么样的吊架呢？一个能使各工种立体交叉作业，使各道工序同时展开的吊架。让我们进入万人大礼堂内部施工现场，一起来看看这个神奇的吊架究竟长什么样。 根据大礼堂顶棚上满天星512个灯孔和132个通风孔的位置，从钢梁上垂下一根根不落地的沙高，绑成30多米高的悬空满堂红脚手架，在整个顶棚和两层挑台的下面都搭上了悬空的脚手架，把大礼堂的整个空间分成了天上有天的8层操作台，以保证人员在顶部的施工，而地面上因为没有支架的影响，就可以正常安装铺设，使得同一时空里上下施工各不干扰。这样的吊架搭成后，从5月20日起到6月底，所有工种就在大礼堂里进行了一连串的会战，工人们称之为圆弧大战。据档案显示，大礼堂内实施立体交叉作业后，施工工人从1000多人猛增到6000多人，上下分成5个施工段，前后组织了15次小战役。如果按部就班的施工完成圆弧大战，起码需要半年的时间，但实际上仅用时40天的时间，大礼堂顶部的圆弧工程就胜利完工。 通过这个立体吊架，国庆指挥部总结出经验，巧干是加快工程进度的关键。很快，大会堂工地上掀起一股创新之风，诞生了许多简单而又实用的创新工具和施工方法，推动着大会堂工程到达最大马力。而研发这些工具和方法的人，就是战斗在第一线的工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来自北京第3建筑工程公司的李瑞环木工队。我手上的这张珍贵的照片，是李瑞环木工队的元老级成员张旭先生为我们档案节目专门提供的几名木工队队员的合影。您看啊，这一位就是张旭，他身边的这位就是木工队队长李瑞环同志。李瑞环木工队在大会堂工程中有怎样的创新呢？就是我手中的这张图表，图表里包含了许多公式，这些公式被称为木工简易计算法，创制人就是李瑞环。他的创新之处在于用计算数据代替了传统的放大样模式。1958年，李瑞环率领木工队进驻大会堂工地时，考虑到大会堂工程工期短，要求复杂的情况，就决定用自己研发的计算窍门代替放大样。李瑞环原本只有高小文化，但他自学过代数和几何，结合自己多年实践的经验，总结了多种数据表和计算公式。木工们干活的时候，只要在表格里查找数据，对照公式之后，就可以直接下料了。为了避免表上的公式太多，工人记不住的困难，李瑞环又编出了10几种顺口溜，把表格变成了便于记忆的土公式。李瑞环的这套方法既准又简单，几分钟时间就能下好料，木料结好之后装上去一看，准保严丝合缝。对于大会堂工程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够快。在1959年初，李瑞环木工队曾接受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要在7天的时间里支起大会堂东北角的一段外檐模板。从任务量看，7天已经很紧了，但没想到 采用这种方法，任务只用了3天半的时间就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我们身后的这位就是我们刚才在照片中看到的张旭先生，他当时在李瑞环木工队里担任统计干事。这是个什么职位呢？就是除了干木工活之外，他还要负责计件儿，也就是统计工作量。张老今年已经81岁高龄，但对于大会堂工程那10个月他还是记忆犹新。其中留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铺设宴会厅的芦席纹地板。 宴会厅铺这个芦席纹地板，就这个好定不好刮，我们呢都是失手，正好赶上夏天，没有穿背心的，就光几件小裤衩，24小时不停工，老有人，你这一环扣一环的，和一个工种影响一个工种的，你要提前点儿，他就得提前上，这样不是慢慢这个就保证这九个月工程完了吗？那时候荣誉感呐特强，谁都怕落后，一说干气咔咔咔好，这就玩命了。你没有点革命精神呐，就是不行。 能够神速完工的关键，靠的就是争分夺秒的苦干。李瑞环木工队当时是分成2班倒，一班是12个小时。在这12个小时的时间里啊，木工师傅们除了要处理跟地板有关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之外，其他的多数时间都是在这种简易的工棚里度过的。每天早上上工的时候，工人第一件事儿要先到这工棚里来取麻绳，干什么用呢？运地板。那个年代缺乏运输工具，大部分的地板就纯靠人力人挑肩扛。木工师傅一大早会把地板用麻绳给捆起来，然后再顺着大会堂工地西边的坡道一捆一捆的给扛上去。每天啊，进入大会堂的时候，工人师傅们还得顺手再拿上这些空麻袋。您看这个啊，这大麻袋里头其实装的都是麻袋。您说要这么多空麻袋干什么呢？因为下班的时候啊，木工师傅要把自己一天弄出来的这些下脚料都装在麻袋里再扛出来，以免到大会堂工程收尾的时候再专门花大量的时间去打扫卫生。这种干活的习惯，用木工队自己的行话来说啊，叫上班不空手，下班手不空。上班呢是新料抬着走，下班脚料一起走。您看啊，像这个小刨子还有这小凿子，都是当年张旭老师傅用来打磨宴会厅地板的工具。听说呢，档案要录制这期节目，张老师特意将封存多年的这些工具给找出来了，提供给我们。您看啊，这些是张老自制的工具，比我们很多人的年龄都大，有60多个年头。根据张老的回忆说，当年在大会堂干活，大家都是比着干的。他为了不落后，每天下班之后啊，这把凿子吃饭磨，睡前磨，得空就得磨磨，反反复复的磨。后来啊，磨得实在是太锋利了。您看，但是这凿头它就会变得非常薄，为了防止这凿子崩坏了、崩折了，影响了工期，他就给这小凿子呢装上了一个小布套。大会堂宴会厅的拼花地板大致就是这种芦席纹的样式，这样的地板横竖找平是非常困难，但木工队的同志们就是用这么大的这种小刨子一下一下的刨，8天半刨出了1000多平的地板，平整度甚至比现在用电刨子刨得还好。根据张旭老爷子回忆啊，在刨地板的过程中，因为这么来回蹭，他愣是蹭坏了4条裤子。 大会堂工程为何会接二连三地创造奇迹？ 没座位的干脆就蹲着吃。 10月奋战，大会堂工程终于如期完工。 就在昨天，我们的大会堂 终于有了名字，人民大会堂。 档案继续揭秘。 根据张旭的回忆，李日环木工队在当年大会堂的工地上，其实没有人催，也没有人赶，但所有的鞭策都来自大伙儿脑子里的一根弦，就是这句话：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刚才我们说到啊，一轮班是12个小时，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是离开工地的时候。一个人一个筷子上插3个馒头，然后配着一茶缸子水，就这些了。吃的时候呢，大家也都不闲着，一般都是边吃还得听经验丰富的老师傅给讲课，抓紧一切时间能学窍门，好提高工程进度，把这活啊干得更好。没座位的干脆就蹲着吃，因为吃完了马上还得返回里头去干活，根本没有人说张罗大家再休息休息。有的队员为了把活尽快给抢出来，下了头一班工还回到这工棚里等，等谁呢？等倒班的队友来，再跟着回去里面的工地接着干。 这种不顾一切的忘我精神，使大会堂工程建设的10个月变成了奇迹频发的10个月。北京市六建公司的钢筋青年突击队承担了常委会办公楼的钢筋施工任务，按工程要求，在深达9米的建筑工程底部要绑扎完6800吨基础钢筋。在过去，这相当于1年半的工作量，现在的期限却只有16天。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进入结构工程施工阶段，有一项任务的工期被拖延了近5天时间，钢筋工突击队又接受了赶回工期的任务。他们采取见缝插针的方法，把捆扎钢筋的工作插挤在木工活的间隙中干完。他们留困难送方便，让木工先把模板织完，自己采取白天预制绑扎成型，夜间往模板里放的办法。他们创造的工艺流程既保证了质量，又加快了进度。原计划5天绑一层钢筋，结果只用了3天就完成了，接二连三的创造着奇迹。 精神是整个大会堂工程的催化剂，甚至是原动力。不计回报，不顾一切，这种忘我的精神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很快变成了可能。大会堂内外攻坚战打的均是意想不到的迅速，工程很快进入到了收尾阶段。到1959年8月，万人大礼堂的内部装修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出了什么事儿？ 按设计要求，大礼堂的观众席是扇面型的，因为每排桌椅数量不同，长度就不同，就形成不同的弧度。桌椅之间的纵向通道都要与主席台保持垂直，前排座位又不能挡住后排的视线，每排椅子就要有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高度。由于施工时间的限制，10000套桌椅不能等到大会堂建好后再测量设计，必须在不进现场的情况下提前做好。 怎么办呢？只能先找一个和大礼堂面积相等的地方进行实地模拟测量和安装。可是大礼堂宽76米，纵深60米，哪里有这么大的地方呢？ 施工人员突然想到了故宫太和殿前的大广场，但是当平整的木板把太和殿前广场铺得严严实实后，又一个难题出现了。到哪儿才能找到一个半径80米长、能画出精确弧线的巨大圆规呢？一位叫做李大江的工程师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半圆形的最外侧铺上一条弧形的轨道，放上小车，拉着一条连接圆心的钢丝，这样就做成了一个可以推着走的画线器。 那么座椅的大小怎样确定呢？用这种牛皮纸， 工人们量好各排桌椅的尺寸弧度之后，用类似这样的牛皮纸把每一张桌椅的轮廓给磨下来，分别标明排号和座位号。为了保证座椅的质量，不论刮风下雨，负责测量的工人都不停工，确保每一张牛皮纸都在当天送到制作桌椅的车间，以免牛皮纸受潮变形，做不出准确的形状来。 经过几个月紧张的工作，大礼堂里的9997个座位终于在看不见大礼堂的情况下顺利设计制作完成。就这样，从主体结构到内部装修，从顶棚到地面，从外到里，从上到下，建造大会堂过程中的一个又一个难关被攻克，一个又一个奇迹被创造。1959年八月底，大会堂工程按期完工。到了1959年9月24日，整个大会堂正式交付使用。 1959年的9月10号，作为国庆工程指挥部负责人之一的沈博接到了这样一张令人激动万分的入场券。这是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的一批入场券，邀请的客人就是大会堂建设者中的10000名代表。这一天，他们走进了这座自己亲手建造的宏伟殿堂，参加在这里举行的大会堂工程竣工表彰大会。万人礼堂迎来的第一批贵宾不是客人，而是亲人。应建设者们的要求，当晚大会堂邀请了京剧表演大师梅兰芳，用《贵妃醉酒》这一经典国粹曲目开启大会堂首场文艺演出的序幕。当时梅兰芳先生年事已高，平时已经很少登台演出，但听说建设者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梅兰芳大师二话不说就赶来了大会堂。按照表彰大会的入场安排，周总理应该是最后到达会场入座的，但是在表彰大会的当天，周总理却是最早就到达了现场。 总理呢，站在门口一个一个地迎接我们，握手，身体怎么样啊，辛苦了，你请吧，每一个人都这么讲一遍。那是个国家领导人呢，国家领导人那真是像亲兄弟一样，就好像你老弟请我老哥去喝酒那个意思一样。 这是大会堂工程第二指挥部指挥侯文长的回忆录音。那一天，当周总理把所有人迎进万人大礼堂后，他没有同大家一起观看演出，而是先视察了后台设备，然后到二层挑台询问了在场人员对音响效果的感受，最后来到工人代表中间与大家欢聚一堂。当周总理问到大家看到落成后的大会堂有什么感受时，建设者们回答，施工期间他们每天出入大会堂，但看到的都是工程图纸和建筑材料，从来没有看到过大会堂的整体。10个月之后，他们终于看到了，他们感到大会堂美的超出想象，让他们笑得掉泪。笑得掉泪多好的形容，建设新中国的巨大热忱让这些建设者涌动的激情和智慧创造了奇迹。这天晚上，台上和台下的人都醉了，陶醉在大会堂的雄伟和壮丽中。在表彰大会上，万里激动地告诉大家，就在昨天，我们的大会堂终于有了名字，它叫人民大会堂。1959年的9月9号晚上，毛泽东主席在万里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了大会堂的施工工地。万里在向主席汇报的时候说，我们用了10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大会堂的工程。毛主席风趣地说，你是万里哟，你日行万里，施工速度快，好吗？